就是重度过敏源、 嗯、 你是对哪种过敏呢？我们只是哎找几种、 嗯、 概率最高的 嗯、 来筛查，他、 嗯、 可能筛查不到，筛查不到又并不能排除你是过你不是过敏鼻炎， 嗯 但是呢，如果你的季节规律很有特点， 就是春秋两季、 哎、这样的话、哦、大部分都能排查出来， 嗯， 就是花粉季 嗯、 春季的花粉和秋季的花粉的话像北京我们有号草、铜草啊、绿草这些草，你一查基本上都是这些、嗯、 都是这些， 所以你排查的时候就有选择性比较强， 嗯， 哪怕你就选个十多种，哎一查哎就是阳性， 嗯， 那么这个诊断就很确立， 嗯、 就是很肯定的， 很肯定的哈。那可能很多人会说了，哎呀，只要我能够确诊过敏源啊，我不接触它，是不是我这个鼻子就是按道理来说就应该不犯病，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这么理解， 嗯， 过敏性鼻炎的治愈， 嗯。 治愈，只要你不接触到这过敏源、 嗯、 那你肯定是治愈了。 不接触的。 对、 嗯、 但是有时候是不切实的。有人说过，就说是你如果、无法改变你的这个环境、 嗯、 生活环境没有本质性变化的话，那么过敏鼻炎要治愈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嗯。 现在呢有一些特异性免疫治疗， 嗯， 只针对一些比如说是尘螨过敏的、 嗯、 常年过敏鼻炎、常年性的这些过敏鼻炎的。效果还是不错，但是呢它的费时间很长， 嗯 反复的要摄氧含化和皮下注射一些、 嗯、 这些过敏源 治疗啊， 治疗，所以呢好多呢那个人呢可能接受不了，而且呢这部分人也很少，好多人过敏也很多、 嗯、 种类很多、 嗯、有好几种，不只是一个是吧， 对对对，他呢、 嗯、 你像秋季的话秋季这个花粉过敏的、 嗯、 他的过敏也非常多，每种都过敏，你就没有办法进行这特性治疗、 嗯、 啊，所以你环境没有改变、 嗯、 那你就基本上是难以治愈了、 啊、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们在生活当中没办法去规避或者说不接触这些过敏源哈、 嗯、对， 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 对，它这个花粉非常小，颗粒非常小、 嗯、 所以说风一下吹过来了，你接触它，你一接触你就致敏了， 嗯、 你就反应了，你就过敏了、 嗯、 没有办法避免，有时候是、嗯、 所以这个看来如果是得了这个病的话就比较讨厌了哈，就是说我们既然没办法在这个城市当中把自己真的像真空一样啊，拿塑料袋把自己罩起来啊，这是不现实的。另外呢我们就出现这样的这个过敏症状的时候也比较头疼，那对待这样过敏鼻炎，对于专业的大夫来说，可能很多患者就会说，哎呦我这个病好治吗，都会有这样的担心，因为它太痛苦了，这个病真的好治吗？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是治愈啊、 嗯、 治愈就是根治它，基本上不太现实， 嗯， 但是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治疗呢就是一个控制症状， 控制症状， 哎，控制症状也是非常必要的、 嗯、 而且呢基本上目前我们用的联合用药之后呢，哪怕症状很重的， 嗯， 都是能够控制的比较好的， 嗯， 就是恢复它的鼻子功能， 嗯， 就是你改善你的鼻子症状，让你的鼻子通气，也不打喷嚏，不流鼻涕， 嗯， 就是你症状改善了，哎，鼻功能恢复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这样的话你过敏季节性过敏鼻炎的话、 嗯， 那么你就可以很好的度过这个过敏季节， 嗯， 就 OK 了。 也就是说照您的意思说，既然这件事情我们没办法根治哈、啊 嗯、 就是老百姓所讲的这个病去不了根儿、 嗯、对 对吧， 去不了根儿， 去不了根儿、 嗯、 那咱们就能够把这个症状先缓解一下， 对， 因为很多人一到过敏的这个时候吧特别痛苦，鼻子全部堵住了，然后工作学习可能还会有一些精神上的这个压力哈、啊、都会在、 嗯、 那现在这药物的治疗对于这个病，嗯，因为可能过敏源也不太一样哈、啊 嗯、 有人说治的效果挺好，有人说怎么治的效果也不好，这个您可能也会亲身有经历哈、啊、对于患者来说他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用药之后就像感冒一样，哎呀吃了这个药之后我至少鼻子通了，然后我不咳嗽了，我不发烧了，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能达到，就是说每个患者他的过敏源有一些差异， 嗯， 而且他那个这个过敏源的量有些差异，那么他的症状就会有些差异， 嗯， 那么根据每一个患者的症状程度可以选择联合用药， 嗯， 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升级和降级的这种策略， 嗯， 你比如说一次我可以给他好几种药物联合治疗，把他这个症状改善了， 嗯， 之后呢慢慢再减量，用一个药或者几个药， 嗯， 来维持控制这个症状， 嗯， 有一些策略就是说先给你一个药两个药， 嗯， 哎试着你能不能改善你的症状， 嗯， 能，如果改善的不理想的时候呢我们再增加用药， 嗯， 然后最后达到你这个把你的这个症状达到这个控制这个目的， 嗯，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这症状没了好了啊，这个我就可以不吃药了，然后等着明年春天的时候可能再来的时候我再把这药捡起来， 我们呢其实每个患者都心存侥幸心理啊，